于是你我真心越来越浓，最珍贵的感动，oh, my love 藏在我心中， 情人爱却更多，开始就要爱到最后， 于是你我真 今晚的盲盒第一弹也是我们的开场曲，就是非常经典的来自杜德伟的情人啊！看到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我觉得都不用一一点名了，因为答对的很多。好啦，恭喜各位获得今晚的第一个盲盒。刚才看到有朋友说，哇，第一首歌上来就要这么经典吗？对，今天晚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歌单里面其实还是有几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的。嗯，大家猜猜看都会有谁的呢？也欢迎大家同时连着音乐蓝牙，看看跟我的音乐默契值能不能达到满分啊。估计明天和后天应该是很多朋友会相约出去，这个借着游子浪漫一下哈，那就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咯，开开心心。然后看到十七说门头沟飘雪花了，哦真的吗？那在外面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哟，市区应该还没有。好吧，下雪其实还是挺浪漫的，当然前提是不要下得太大。好了，第二首我们随机播放啊，看看这首歌是什么呢？听前奏有一点好听，但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有听出来，看你们的。 通向古道的桥，被烟雾深深缠绕，像是这座无人岛的警告，清楚为何来到，把泥土紧紧抓牢，站在风中面带着微笑，没有人的孤岛，得到内心想要，就算初来乍到，不惧世上的风暴，没有人的孤岛，我想大声的叫，伸开我的触角，探索世界的奇妙。虽小又属于我的喧闹， 没有人，没有人 阻止不了，阻止不了我想要、那只孤单的鸟，被迷雾重重困扰，像是这座无人岛的嘲笑，不怕被谁料到，把自己紧紧拥抱，没有翅膀还可以奔跑，没有人的孤岛，到内心想要，就算初来乍到，无惧世上的风暴，没有人的孤岛，我想大声的叫，伸开我的触角，探索世界的奇妙。 今晚的盲盒第二首就是来自李琦的《没有人的孤岛》。这首歌呢就是前奏杀，只要那个钢琴曲一开始，哎，就一下子把人的耳朵抓住了。而且李琦的声音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就是他的歌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像刚才这首《没有人的孤岛》，还有一首叫做《旅行》，我也很喜欢，推荐大家去听一听。还有就是前段时间在某短视频平台非常火的《金玉良缘》，那个也是他原唱，只不过可能火的那一段是翻唱还是怎么样，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但是呢那首歌也是不错的。好，恭喜这个，我看是刚才谁，山外有山第一个说对了哈，答出来了，恭喜，非常的棒。好啦，那么刚才有人连徐佳莹，没有，继续加油，看看有没有连对的。大家都在说海淀也飘雪花了，好吧，那大家要注意安全哦。那是不是我在想后半夜或者明天全市都会有降雪呢？如果要是有降雪的话，明天还有后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买个炸鸡，配一个啤酒，然后或者是给自己买一束花插在家里，在如果要是再有情调一点，买一棵松树自己装点一下，点上灯，哎，那个氛围就来了。好啦，接下来继续听歌，下一首盲盒，猜猜看。哦，我知道这是什么歌，比较新，来吧，拼手速，看看谁能够答对。 说不在乎不过是我嘴硬，都在期待你有什么反应，对你没法保持那份冷静，偷偷想着我们之间关系的远近，我的心里没有任何的侥幸，我知道我的爱对你来说就好像软禁，我们都闭口不提这跨不过的距离，我们不停地一再复习着那些感情里俗套的剧情，你那里是怎么样的天气，夜空是否还是那么透明，我说的又开始捕捉了边际，可是没有你我真的不行，就请你把我当成贪得无厌，把我当作得寸进尺，别让难过表情在你脸上浮现，我也难过的想照着一面镜子，多么希望和你在一起的时间那些快乐可以突然静止，多么希望时间可以快点带我和你一起体验生老和病死，我想过下次会更好，也开始更加了解你的脾气，可是下次我们还是争吵，下次可能还是不留余地，我爱你不遗余力，在爱里不停期待奇迹，不忍看你这么痛苦又不愿离去，安娜我 follow 一直走一直梦一直 在你走后 Wherever you go Just wanted to know 你知道我的心一直都在原地为你等候，其实对天气不感兴趣，想知道你会不会太冷，没法完成那份陪伴孤独，你会不会再忍，不知道想念你的痛苦来的到底会不会太准，只知道当你不在床上我总是睡得不会太晚， 我们看过的世界的罗生门变得好像陌生人，两颗同样不安的心脏被塞进了同一个摩天轮，每次拥抱停留在清晨，窗外大雨在倾盆，我们好像巨大城市里面两个相爱的外星人，可我不想生活在套路里，想把心事都告诉你，我想要一直照顾你，又总害怕你耗不起，滴答的秒针又在提醒我爱你几分，只要听到你的声音我一定会为你转身， 一直走一直梦一直疯一直没停留，那些美好的越靠近越想你，越来越不想放手， Wherever you go 这首盲盒，哎，恭喜在抖音上面的 YY 小佳说答对了哈，来自李栋锦和张子豪的，叫做 Follow 罗生门，恭喜获得盲盒一个，当然呢也欢迎在我们聊天室里面的新朋友，大家晚上好。新田说连一波情歌王子张信哲没有，还有呢刚才有是夏花说的，说会不会有雪落下的声音呢，也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今天会下雪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我还说，我说要不要每天播报一下天气呢，但是现在想来好像基本上每天的天气都是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告诉我的，比如说道道外面下雨了，道道外面飘雪了，道道外面刮风了，好吧，所以今天当然就是没有跟雪有关的歌啦，继续连吧，看看有没有能够跟我这个电波滋就连上的，好像有猜对的了，手抄，对，手抄也答对了，恭喜，那就有两个获得刚才的盲盒，接下来我要再出一个，这个盲盒呢我觉得可能难度系数也比较大，会有更少人猜对吧，加油加油，如果你们都没猜中的话这就归我咯， 追赶一场流感，泪眼盖过红颜的难堪，感觉所有伤患是陪我一同失恋，午夜干了一杯泡面，回敬来自孤单的体贴，如何回应一种拒绝，循环他讨厌的唱片，当作无法时间的一眼，占据了今天的见面，眼泪是种礼貌的表现，确切说是一种敷衍，不过无法时间的一眼，别把伤感拿出来检验，谁对谁也不是绝对，不可或缺，讲解一个案件，在通缉谋杀案的嫌犯，刚好把他拿来解释你突然不见，删掉最后一通留言，来一号对电话的胆怯，最近流行一种勇敢，是 视而不见的凛冽，当作无法时间的一眼占据了今天的见面，眼泪是种礼貌的表现，却解说是一种敷衍。不过无法时间的一眼，别把伤感拿出来检验，谁对谁也不是绝对不可或缺。确切说是一种敷衍，不过无法时间的一眼，别把伤感拿出来检验，谁对谁也不是绝对不可或缺。 哎，这个盲盒呢还真的是难度系数有点高，但是我觉得很欣慰，因为大家就是能看得出来大家都是在用人脑来猜，就是我们能够连上的或者说我们能够听出来的猜出来的盲盒，那都是自己的乐库知识储备，并没有借助一些外力，比如说摇一摇啊之类的，听歌识曲啊，因为那样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呢，我再次感慨咱们这个午夜精灵们实在是太厉害了。是的，恭喜刚才有一位叫做叫做 小白菜炖猪蹄是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哦对，小白菜炖猪蹄，是的，龚子杰。刚才这首歌就是龚子杰的《偶发事件的遗言》。也有人猜出金玟岐，其实声音有一点点像。好吧，但是还是恭喜小白菜炖猪蹄，他说前几天刚听过。是，不管怎么样，猜对了，恭喜恭喜。哎呦，这是谁啊？我们的深夜食堂又开张了是吗？小酥肉、酸菜鱼，还有米饭，哇，哎，好饿呀！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不管我们每天说什么样的话题，是开心的，还是 emo 的，是这个放松的，还是有一点紧张的，最终都会汇聚到人间烟火气，那就是美食上面。好吧，加油！下一首歌，下一个盲盒。拼手速吧。 同样的机场，不同时间，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有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懂这不是伤悲，再高都不会累，我们都说好了。有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感觉已够安慰，乌云也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每个人都需要跟自己相处，而夜晚是最好的独处时光。当一天的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23:31，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有温度、有态度、有故事、有好歌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继续陪伴，也感谢大家继续陪伴着我。刚才的新的宣传片花已经开始展望2022年了，没错，因为2021年已经在倒计时了。基本上该做的总结也都总结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不管是内心的还是说任务上的，我们也都开始渐渐的做着一些收尾的工作。当然到年底呢，我们可能会变得有一些忙碌，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应酬，有工作上的，也有生活上的，我们都需要去做一些焕然一新的改变来迎接新的一年。比如说可以在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买一点鲜花，我总觉得家里还是要有鲜花来点缀，会显得很有生气。然后也比如说可以给自己该买买新衣服，是不是？然后添置一些什么物品，因为一年到头也该奖励一下自己这一年来的努力。还有呢，就是也该好好的陪伴一下爸爸妈妈，还有家人长辈，给他们买一点东西，或者是为他们做一顿饭呢。当然这个不适用于所有人啊，或者多陪伴他们，我觉得就是好的。好了，说了这么多，还是继续我们今晚的盲盒之夜，也是2021年最后一期盲盒之夜，因为下周呢就进入全情回顾。刚才那首歌就是林俊杰的《翅膀》，我想这个就不用说有多少人答对了吧，基本上都是刷屏。林俊杰这是2003年的一首歌，出自他的专辑《月行者》，我觉得他第一张专辑里面几乎是首首经典。那下半时段依然有很多的盲盒在等待着大家，那就一起来感受吧。先来听这首。今天还没有人连到他。 我已不再掉眼泪，很努力的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领悟现实的吊诡，心在乱流中学飞，有时候很累，但我听见别气馁，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无声但是可贵。 和孤单太完美，匿名的安慰，不知道替我祝福的人他是谁，梦境变粉碎，因为和未来的约会叫我往前追。这孤单太完美，包容不完美，像一颗钻石裹着脆弱的心扉，我对自己说伤心之后另一次机会，我会全心的奉陪。我已不再掉眼泪，很努力的体会这个世界不完美，这路途多少胜利与败退，领悟现实的吊诡，心在乱流中学飞，有时候很累，但我听见别气馁，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无声但是可贵。全新的奉陪，我对自己说伤心之后另一次机会，谢谢这孤单的美。 小盲盒是来自王心凌的《匿名的安慰》，恭喜我们的盲盒三巨头。对，然后我老说是盲盒三巨头哈，这三巨头是谁呢？是一菲、新田还有山外有山。当然呢，像小柏什么的这些，我觉得就是这个巨头可以随时的更换啊。只不过这个盲盒是这三位答对了，恭喜。然后呢，我也是刚刚才看到说这首歌其实也是 JJ 林俊杰作曲，哎，两首歌还真的有所关联呼应上了，但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安排，因为我还真的没有关注到就是王心凌的这首歌是谁作曲。感谢大家的知识点又 get 了，哎，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应该是出自范伟老师说，学吧，学无止境啊。对，人生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这个知识不光是来自于书本，也来自于你的经历，来自于你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遇到的人，还有呢就是你自己的感悟。注重生活，注意观察，多多感受，体味人生，那你就会比别人收获的更多。好啦，接下来继续下一首歌，今天依然没有人连到他，那就放出来吧，这首歌也很好猜。

那我希望趁早有一个结果，我宁愿不要。其实这是很多人的一种对感情的态度，要么0%，要么100%，就很决绝。因为爱情当中是容不得沙子的。因为我刚才也在跟大家在抖音上面聊天，我觉得在一段关系当中，尤其是情感关系当中，最忌讳的是不明不白。就这个关系你不明确，云里雾里，有一点暧昧，那可能刚开始你是享受的，也觉得没有关系，既不在一起不用负责任，那分开的时候也稍微能够全身而退。可是呢，时间一长总会伤人伤己，因为不明确的关系会带给你很多不便。你既不能像情侣一样大大方方的在一起，又不能退回到朋友做到毫不相干。所以暧昧让人受尽委屈，这句歌词唱的一点都没错。希望大家在爱情里面还是要决绝一些，喜欢就在一起，能在一起就在一起，而当你们在一起之后就好好珍惜。如果真的走不下去呢，那也就分手要趁早，不要拖拖拉拉。反正凡事还是为大家寻求一个，或者说为彼此寻求一个最佳的结果。好啦，来播报一下我们的点赞助力榜，因为逢时播报一次，感谢我们的数据组的精灵们。来看看榜一献爱心，依然是大比分超越哈，成为了榜一。第二名是萤火虫，第三名只好空白。哎，还发现了很多的新朋友哈。好啦，欢迎新朋友的加入，也谢谢大家的点赞。只好空白说，阿妹唱歌有的音节总爱赶，但是呢他说这是一首，还有一首简爱也是，对。但是我为什么喜欢张惠妹唱歌，因为张惠妹的情歌就真的是能够唱到人的心里，她是那种声音自带着一种悲凉，而且每一首歌都是用情至深。好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外面飘雪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冬日里面一些让人愉悦的事物清单，来自村上春树。夏天喝啤酒，冬天喝威士忌。天气转凉了，妈妈早早就给你准备了柔软的棉被。冬夜里，一只大猫静悄悄懒洋洋地钻进了自己的被窝，想看到渐次泛白的黎明时分的天宇，想喝热气腾腾的牛奶，想闻树木的清香，想翻晨报的版面，目睹地铁小卖店里性格开朗而干劲十足的售货阿婆。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发现是刚才想念的人。买回刚刚出炉的香喷喷的面包，站在厨房里，一边用刀切片，一边抓食面包的一角。冬天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呀。这都是冬天里的一些小细节，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缩影，但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温暖。茫茫人海中能够相遇就是缘分，那能够从人海走到我们，便是一种缘分的延伸。所以这首歌就来听吧。 两个人散落在人海，聚散分离各自等待，是你温柔目光填满我空白，落单的人也在期待，等对的人告别 徘徊，是你坚定眼眸给我勇气去爱。我怎会轻易放开，早该牵你的手。无论前路多荆棘坎坷，有你就已足够。这拥抱的心跳，至少不受此彷徨，这条街道只怕已是你的美好，所以放下骄傲，从忍耐到我们给你依靠。落单的也在期待，等对的人告别徘徊，是你坚定眼眸让我勇敢去爱。我怎会轻易放开，早该牵你的手。无论前路多荆棘坎坷，有你就已足够。多少次梦到这个拥抱，醒来也会带着微笑，所以能清楚听到这拥抱的心跳。至少无数次彷徨，这条街道只怕已是你的美好，所以放下骄傲，从忍耐到始终在这里停摆，去用心感受指尖拂过你发梢的温柔。从此把一个人的剧本换成我们写到时光尽头，多少次梦到这个拥抱，醒来也会带着微笑，所以能清楚听到你心跳，连节奏我都猜到。无数次彷徨，这条街道只怕已是你的美好，所以放下骄傲， 从人海到我们。这首歌来自张杰。恭喜答对的巨头们，我已经不数有几个巨头了，反正呢就是这首歌，这首盲盒。而且刚才看到大家也在说，因为今天看微博，魏晨和他相恋十年的女朋友于伟结婚了，然后呢我看到夏花说因为他的妻子喜欢听丁世光的歌，所以呢在婚礼上魏晨就唱了丁世光的歌给妻子来听。我觉得这就是爱，因为它并不是说用多少钱或者说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物质上的东西来表达，而是你说过的话我都记得，而我呢也会为你做到，不求件件都能给你惊喜，但是我希望每一件都能让你满意。好啦，最后的一首晚安曲，也是一首盲盒，送给大家。答案我会公布在聊天室里。今天晚上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当然现在还有在加班写总结的朋友，年底了嘛，事情总会多一些，加油吧。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们就明天见啦。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分手后不算亏欠， 跌跌撞撞的缠绵，认认真真的实现，这样谁不流泪？就当作最后亲吻吧，释放在这时间中不算惩罚，热热烈烈的沉沦，冷冷淡淡的抽身，我算是残忍的吗？我如何假装我心里不再有你，趁你后清醒，你却是一场的平静，习惯慢慢适应，这样就能转移自己。我发现我爱你就在这一瞬间，倾盆而下的却是你不安的阴天，毕竟我不慷慨，我并不想害自己。 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信仰一个寄托，一个人生的本色，一个庄严承诺，九千万个我，一个誓言一个品格，一个生命的思索，一个爱国者。